到今晚的青春点点点。嗨，我是 Orange。 Oh my god！ 啊，我应该要很菜。 你应该要说 那个时候顺序会是什么呢？ 没有，那个时候好像我根本就没有讲话，就是说 你会说你是 Orange 吧？ 哦，我一开始会说吗？ 你会说你是 Orange， 还是会自我介绍？ 然后我们两个，我忘了是谁先讲。照我这么熟了，应该是你先讲。 George and Mary， 应该是因为那时候会讲 George and Mary， 所以是嗨，我是乔治，我是玛丽。 好，那我们可以再来一次了。 而且那时候一开始是讲 George。 你注意你的态度，你那时候是不会抖脚的。 干嘛？我现在连人都要演吗？我不能就用声音来表现一下吗？ 时光倒流。 欢迎大家来到今晚的青春点点点，我是 Orange， 我是 George， 我是玛丽， 还是我是 Mary？ 我好像没有在讲我是 Mary 耶。 那我们要今天也要欢迎一位，其实从一开始陪伴我们，虽然我想看陪伴我们到几年啊，10年吗？哦，我们来直接欢迎他出场好了。 我觉得他自己也不记得了。天哪，青春点点点的第一代气质，黄玉文文哥。 小玉米， 没有人叫我名字好不好？ 有啦， 我们以前没有在节目上直呼你名讳吗？ 有啦， 没有，我从头到尾都是用昵称，好不好？ 我们有不小心讲出来你的名字过啊？ 没有， 我知道那时候公司大家都叫你玉米 文哥，文哥，我都叫文哥， 文哥是我们在叫的， 都是哦， 大家都叫他小玉米还是玉米？ 对对对， 大家好。 大家 好，大家好，现在有新一代玉米了，所以现在在讲玉米可能就是 会搞混， 有点搞混。好，以前小玉米，然后文哥，青春点点的气质。今天呢，我们特地在，因为文哥后来已经去中国发展了， 嗯，抛家弃子， 他没有家， 没有家，听起来太可怜， 他没成家。 哎，文哥，你在中国工作是什么啊？ 啊，什么跟什么？我在深圳啊。 你在深圳干嘛？ 是那种 大家好，在深圳，我现在是在那个做房地产 代销女王，类似那种，对不对？ 还不是代销，我在做广告，房地产广告。 哦，好，然后呢，文哥，你从什么时候离开飞碟？你还记得吗？几年？ 我根本就不记得了。 啊，无钱的人啊！ 你是不是不记得你有进过飞碟啊？ 08年还10年啊？08年。我没记错，应该是08年 离开。 好像我们进公司的没一两年，他就 没有没有四年多， 哪有那么久啊？ 他没有是接了带状的青春点，他把带状青春点点都就是 settle down， 对，安上轨道之后， 就放心的 驾鹤归西了。 可以用这句成语。 文哥，你应该还记得你做过青春点点点吧？ 废话，我当然知道啊。 那你记得公司当初一开始是怎么跟你说？龙哥，你现在要做个节目，这节目名称…… 龙哥， 不是啊，文哥，现在有个节目叫《青春点点》，然后你还记得当时跟你讲的开会那个气氛吗？ 刚开始的时候是祥毅哥跟我说的，他说我们要青春，嗯，他说现在的节目一定要年轻，我说好，嗯，然后他说我们招了一批人，我说那怎么样呢？他说我们来个青春点点， 那又怎么样呢？ 我还想说点点点这是什么怪名字，但我没记错，这名字好像是小燕姐取的、 欸。哦，是吗？ 是哦， 真的假的？ 因为他一刚开始这名字我觉得很怪，嗯，但是很好上口，所有都是祥毅哥跟我说的。 我到今天还是觉得这个名字很怪，原来是小燕姐取的、哦， 好像就也不知道干嘛，这样就点点点这样子。 对 对 对， 就是反正刚开始是一个很无厘头的那个很无厘头的一个想法，嗯 后来确实也觉得效果很好啊。嗯， 那你是怎么规划这三个人要干嘛？ 我没记错，你还在当兵吧 ？No， 那 个时候 在了。 那个时候就是我的工作就是负责当一个音控，因为他们两个都还不会控音。 那个时候刚开始， 刚开始的时候是 Orange 要来带我们两个做节目， 对啊，是我带他们做节目， 所以一开始的节目就变三，就是三个人啊。 一开始就三个吗？我怎么记得是？ 啊、 天哪，文哥出现了初老症状。 哎，好吧。那文哥，你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就是这么急着找你跟打电话给你吗？ 我觉得有点突然呢、欸。对，但是那个你知道那个 你说 的那个联络人并没有跟我讲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你被蒙在鼓里。 他不用被蒙、啊，他明明就已经离职，他本来就不会知道啊。 不是，我是说今天找他回来这个原因。嗯，就是啊。玛丽怀孕了，才不是，当然不是啊，乱讲的啦。 就是呢，青春点点点这个节目今天是最后一集。 带状跟块状都最后一集吗？ 今天呢是块状，今天是星期天的青春点点点的最后一集，嗯、就是我们从04年的10月可能1号还是10号 开始，上面是不是有写？ 04年的10月17号开始、 嗯、对， 然后我们 不是台庆之后嘛， 对，历经了12年又4个月，今天呢会是青春点点的最后一集， 周末要画下句号了。 对，所以我们要找文哥，然后来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就是来从哪里开始，我们从几个人开始我们就几个人结束这样子。 没错， 怎么好感伤哦，我的妈、嗯、 对，所以就是还记得，就是那个时候在主控的时候，就拉开窗帘就可以 看到龙哥的背影坐在那边。 你为什么一直叫龙哥啦？ 我的文哥在那边。 你到底是多想要其他的气质啊？ 不是，因为龙哥是这几年讲比较熟的那个龙哥啊，比较常讲龙哥。嗯 嗯，对，就会看到文哥在，就是我们的背影看着我们，跟盯着我们这样子。 好像就是你只要出什么事情，他就会转头看一下主控， 对， 是不是？ 是是是是是，对啊，所以就。邀请文哥今天跟我们还有跟所有听众跟飞碟大家一起说声再见。 再见了， 文哥，你还记得第一次看到我们三个时候是在干嘛吗？ 因为 Orange 一直都在，所以跟他很熟了。我 你们为什么熟啊？ 因为星期天就都在啊。 那你们会聊心事的熟吗？ 太熟了吧， 因为我 当闺蜜那种熟、啊、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熟悉是到哪种程度的熟悉， 没有到聊心事啊，但就是每次来电台就会看，而且以前还有一阵子在、嗯、文哥是不是也有经历过那个不羁夜时代啊，就是偶尔啊，那时候 有啊，对啊，当然有啊， 对啊，就是那个时候德仔的不羁夜的后期其实都是我跟 P 讲或是雨欣在代班，所以大半夜的时候，那个时候飞碟整个半夜都还有现场，嗯，然后文哥也都会在，所以我们就会常常看到彼此，都会看到这样子。哦、 嗯，对啊，那时候做大业，我光是值大业的班，我值得应该有6年了吧。 嗯，哇，身体真好。 那时候大业就是蛮欢乐的，很快乐， 时间会都会过得很快。 嗯，还可以煮火锅这样子。 现在还在狂讲有没有？ 对对对对对，好，所以文哥就是。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呢？就是现在就进入那个中国的房地产广告业。 我 对啊， 我就是房地产这边发展的还可以啊，然后是能没什么特别想法，也就是能做多久就做多久，不行了再换别的地方。 哇，真是没有远大目标的人。 你说深圳不行了再换其他地方是不是？ 哎、欸，对，工作到了一个瓶颈，就换个地方，就这样。我没什么远大的目标，就是。 哇，我蛮欣赏这个态度的、啊。 可是中国不是有那什么限房跟打房令吗？那还是因为你们是广告业，所以影响没有那么深。 没，因为我在房地产里面工作，所以其实是影响很大。我不是在广告公司里面工作的。嗯。但还是，因为他这边中国这里的法规跟台湾。差距很大，所以一时也很难说清楚。说实在 我有一个问题，你既然都去中国这么久了，为什么你一点口音都没有？ 我也不知道， 你一点金片子都没有。 脖子很硬， 因为在深圳吧，就还在南方啊， 南方还是会有一点口音。 但是我有一些用词，我觉得我会搞混， 像是 这个还有一个，比如说这边坐计程车叫做打车， 嗯， 我有的时候回台湾，我就会打那个字，我就哎、欸，那我们来打，嗯，打什么我就不好意思讲，因为打车就会知道、哦、 透露出一些有的没的。 我觉得还是讲完比较好吧，不然很多遐想。 哎、欸，我们来打，跑，哎、欸，我觉得文哥是不太会讲这种话的人、哦， 对不起。 问题是朋友听不懂啊， 谁会听不懂？ 打车大家现在都这词蛮普遍的， 香港叫打的啊，台湾叫搭车、嗯，差不多，嗯。 台湾在叫计程车， 你要不要搭车？ 招计程车， 叫 叮叮打车、嗯。 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公车，我们那边是 公交， 台湾说公车嘛，嗯，对，这里叫公交，嗯， 你要来公交一下吧， 要坐公交， 一起公交。 然后还有一个更好最好笑的就是去餐厅吃饭的时候，嗯，因为这里不能讲小姐， 对、嗯， 要讲服务员。 对，你要不就讲美女，要不就讲服务员。 叫美女好矫情哦， 美女很那叫什么？ 美女，服务 服务员， 对，就美女，美女来一下啊、哦！ 对，要不然就服务员， 很轻浮啊， 对，很轻浮。 嗯，其实你在台湾，你叫服务员跟叫美女都很奇怪啊。 对啊， 但是在台湾， 可是台湾可以叫服务生啊。嗯嗯， 没有，我现在其实连小姐都叫不出来，我就只会举手，然后 你就说服务生不好意思啊。嗯，像我妈都直接叫老板，不管是服务生还是小弟还是 老板， 都叫老板。 老板来一下这样。 对啊， 对，所以用词上还是会很多，就是我现在已经开始会搞混。嗯，可是你说口音的话，其实不会，因为南方也还好啦。 对啊，对啊，好。 对， 所以很开心，就是今天就是十万火急的找到了文哥。 哎，那文哥，我们三个有曾经惹毛你过吗？ 没有，但是你们两个那个什么玛丽跟那个什么。 我知道你 叫舅舅还是叫强强，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都行。 怎样？ 我知道让你最愤怒的那一次，就是我们不来电台开会。 哈？ 是这件事情吗？ 我忘了。 不然你刚刚说 什 么？ 我要说的就是你们两个，就是一进来就是个死小孩的样子，就这样、 啊。我们当时是小屁孩啊。 对啊，这两个当时就是死小孩啊， 死小孩就天下无敌啊。 没有，但是没有不来开会吧。 有一次跨年、哦、然后刚好轮到我们要跨年，嗯，所以就是气质跟主持人都要到。嗯，那天开会呢，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白天都不在电台，所以开一个时间是我跟乔治都不想来，又觉得说早上来不想开，这一定要来嘛，我们就默默你不来、 啊、 我也不来，最后就剩文哥一个人去跟主管人开会。然后主管就说，耶，你看你管的都不听你的话。然后那一次我记得文哥非常生气。 可是他好像很震怒，但只是念了我们几句而已，他没有真的破口大骂。 嗯，哦，我完全忘了， 他就是气完然后就说好啦，这就是你们要做的，然后还是把那个 round down 给我们看啊，就还是交代完，就说你们以后就是 不可以这样子啊， 对， 然后再推一下眼镜这样子啊。 哎、欸，真是很不社会化哎、欸！你们 那时候，而且我们真的说，那你会去吗？你会去吗？你会去吗？啊、不会哦、啊， 我们还有私底下讨论哦， 就是都在我们都在试探对方会不会去，但感觉都是不想去。那就觉得说，那这两个人都不去的话，嗯，就是跟 我们两个怎么敢不跟主管开会啊？ 对啊，你们怎么会这个样子啊？ 我们就有那时候好像就觉得说，这个会就是反正制作人去开就行了吧。 真的是很屁耶、欸 欸、没有，我好像记得不是这样子， 我记得就是不想要早来开会。 是哦，嗯，不要把理由说的这么讨人厌， 就是很老实讲啊。 哦，我们那时候不知道是可以，就是我以为可以不用来，就没想到是要来。 那文哥你现在有多喝水了吧？文哥跟我一样都是不喝水俱乐部的。 玛丽现在喝水喽， 随时有记得啦，我旁边有个水壶，我同事会帮我倒、 哦、所以你现在也喝水了？ 倒在你嘴巴里吗？ 啊， 你现在也开始喝水了？ 喝茶比较多，水还是很少。嗯， 好的，那文哥，我们就在这边，谢谢你从一开始陪伴我们，然后也要祝福你未来就是 前途似锦。 对啊，财源滚滚。 没想到我还可以在最后一集亮身， 真的感谢文哥为我们的付出。 你也可以回来。再开一个节目给我们啊！反正你也没远大的目标，这就当一下目标嘛。 对啊，等我回去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我再看看喽。 好啦， 文哥晚安喽。 好，大家再见， 拜 拜， 拜拜。 主宰电音，舍我其谁 ？DJ Snake。I used to believe we were burning on the edge of something beautiful, something beautiful. Selling a dream, smoking mirrors keep us waiting on a miracle, on a miracle.小贾斯汀跨刀，数位点播超越十亿天量，全球百大 DJ DJ Snake 打铁续摊业，环球实体数位冠军热卖。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每年春天都要回到台东走春踏青，跟着大地一起苏醒， 充饱了电，才有动力开启一年的努力， 旅行最美的台东。纳鲁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行馆、花园酒店、会馆，欢迎您。 0800-239-888。 全脱光才能追求平等，来一顿裸体早餐，坦白真诚。华语乐坛百变天后 Sammy 郑秀文最新国语 EP《裸》，2月14日环亚唱片。 大家好，我们是 831。 好蛋啦，好蛋啦，哪来那么多废话？好蛋啦，好蛋啦，干了这杯再说吧。开心就应该喝挂，伤心更不该牵挂，再挂也不怕尴尬。干啦干啦，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阿兹卡系从2004年的10月17号到今天12年又4个月的哈雷路亚，今天是最后一次啦。 我们从第一集开始就有哈雷路亚吗？ 有 yep, Yes、 哦、 我们不记得了。 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我们可以留在下个小时再聊。 哦，好， 我们今天还是要帮大家哈雷路亚一下。哈雷路亚的人在哪里呢？我们来看看啊、哦 首先呢是台北的痔疮。哦，这个不能用太开心的语气念， I'm sorry。 严肃， 你说痔疮因为犯了吗？ 不知是否可以帮我妈哈所剩无几的余生。 他没有写所剩无几， 他说余生， 他说剩下的余生、 哦、这那到底是要开心还是不开心啊？也许他妈 可以，因为所剩无几是一种确定的说法。 我刚刚就是你知道没有看太清楚，所以不小心讲错。 我们节目从2004年开到现在12年了，你的阅读都没有好过12年了，就是一个小孩小学毕业咯。他看东西也是一样。 哎、欸、你干嘛、啊、有阅读障碍的人就是一辈子都会有阅读障碍、啊。 对 对。是啊是啊，我会觉得很。 所以不会进步的啊，就像你现在拿东西给 Tom Cruise, 他应该就还是。 我就是从一而终、 okay. 你不觉得我很棒吗？ 但就不用加字嘛。 好啦好啦，我道歉嘛。好，把那个所剩无几去掉之后，那这一句话你觉得看起来还是开心吗？ 他希望是开心的啊。 不知是否可以帮我哈我妈所剩下的余生可以幸福快乐。 K 肯尼说， 对啊，剩下的余生说不定剩下就是可能90年这样子。 对啊，所以就不应该用剩下余生吧，就 那你就剩下要换什么 之后，就是 往后的生活， 接下来的人生都可以， 接下来的日子。 对啊， yeah, yeah, yeah. 余生也太那个了吧。 肯尼难道是先知吗？乔治、玛丽、马克，你们好，我要哈我跟 你说，先知是因为有叫我是不是？ 对、 我跟一位认识2年多， 不是啊，我是 Orange。 乔治、玛丽、 Orange 你们好。Orange 以前会这样子一直跳出来刁人吗？啊，不是口口声声说自己是音控。 对不起，对，我参与这个节目，我涉入太深了。我太爱这个节目了。 不要随便用情哦。 对不起。 我要跟一位认识，我跟一位认识2年多都没有见过面的女网友，我希望我们可以维持现状 forever， 然后互相分享生活的琐碎啦，也祝我们都能够幸福。谢谢。 小白去年年底结束了一段6年的感情，现在仍然在调试心情中，帮他哈一下，新的一年能够顺顺利利，越来越好。 晃晃，527要去布拉格耶！ 我 身为布拉格 fan， 有没有一些你知道小分享？ 分享呢，就是黑光剧哦，可以不用去，可以省下来。 哎，我也是只记得这个，你们只唯一讲到一个跟布拉格有关的重点就是这个。 然后呢，就是那个有一些很好吃的那种在地的什么肉排什么之类的， 猪膝盖， 对，猪膝盖那些 很贵哦， 很好吃吗？ 很好吃，非常 好 吃。 但我记得结账真的蛮贵的，是不是？ 对。以现在华人女单 piece of cake 啦，以那时候我们贫， 没有没有， 那时候贫穷的我们，现在还是很贵吗？有吗？ 到底多少钱啊？大概， 我现在因为它一份又没有说到真的很多，它是切 600-800而已， 就这么大块而已啊， 600-800而已吧， 六八百很便宜耶， 很便宜吗？ 对啊，台币吧，对不对？你说 对啊，对啊， 很便宜。 那个欧洲物价换算的话，其实 OK 的啦。 我们不是在餐厅吃哦，我们是市集。 哦，你说市集那个、啊？ 我说市集的那一个， 市集那个更就是被坑钱。 市集那个真的，可是我觉得市集那个也好吃，但是 对那个也很好吃， 很贵， 非常贵。因为市集那个你不跟他讲停，他就一直狂切，一直狂切，他觉得很快乐，他就一直切切切切， 你不喊停，他就是， 所以是你喊停的、哦。 没有啊，因为那时候我只跟他说一份，然后我怎么知道一份这么大份？就你譬如说，而且那是在市集就有 点，你就觉得好像应该就是开开心心就小。 譬如说，你今天去通化街什么临江夜市，你怎么可能吃到一份那个什么骰子牛肉，然后给你800块？ 可能啊，你没有听过六合夜市有一家卖那什么啊， 就宰陆客的，是不是？ 宰台湾客， 真假的？ 台湾客怎么还会被宰啊？ 因为他就只写1两，他就上面写说多少钱多少钱，但是就没有告诉你大概，就是没有告诉你确切的价钱。 对，他也是那个样，他就会写说1两多少钱，然后他不会告诉你他的分量是几两，然后大概一共会多少钱。 我忘记那时候六合夜市是吃什么了，反正就是有关内脏的东西。 他是故有遮住啊？ 没有。然后呢，结账，客人结账、一碗5000多。你去找那个新闻，还有5-6千，反正非常之离谱， 很夸张。但 是我刚刚说，我看你们有骑 Segway， 你建议我骑吗？ 建议、 我想到了鱼标。 鱼标是什么？ 就是鱼的内脏其中一个东西。 鱼标。 六合夜市卖超贵的是鱼标。好，没事，就这样。题外话 ，Segway， 可是我只推荐就是我们骑的那一家，就是在查理桥下面的那个。 是不是感觉就是前第一家还是第二家？ 什么第一家？第二家？ 就是那个那条路数起来的第一还是？ 就在那个桥下面，然后他同时有开民宿，然后同时也有旅行社。 如果柜台还有只黑猫，他还在的话。 对，就是我只推荐那一家，因为那一家的导游是真的非常非常热情，跟有 规定要是雷鬼头那一个吗？ 雷鬼头那个是西文导游啊，所以 你们书里面有写这些吗？ 有， 所以你们就去买马克 欧游点点点， 欧游点点点，都不知道现在用什么名字了。 可是他是不是因为跟团？因为他说他不想要跟其他人凑一间，希望谁来陪我一间，自付79,900。 哇、 哦，所以这是什么、啊？ 便宜啊！ 布拉格会加哪？捷克， 有可能去捷克附近的小镇，因为就是布拉格附近有几个很漂亮的小镇。 他说，不管你们两， 不然就是奥匈 哦， 对，捷克、奥地利、匈牙利。 重点是他不想要配不认识的男的一起。 那如果配认识的男的， 就配我呢？ 他说你们哪个都好， 我们两个谁都可以。 我说拜托你们哪个都好，可是他你是女字旁的你。 就是想要欧小柔去咯。 应该不去，我才不相信，我才不相信欧小柔会跟团咧。 如果有人付钱，欧小柔 自付79,900， 那这样欧小柔就不是小柔了呀。 79,900这样是贵还便宜？ 8万块，几天不知道啊？ 怎么觉得好像跟团？ 如果 欧洲线 30天，79,900，哦，凶，就凶。 哪个团30天？哪到底是谁参加这个团？ 背包客壮游团。 Yula 说他今年希望可以存多一点钱。 妙妙说，青春点点录音档真的是陪我度过痛苦上班时间还有晚上睡前时间，谢谢马克玛丽双手虔诚合十，我想哈一下，希望我今年可以考试顺利，减肥顺利，家人身体健健康康。 By the way， 手机网络吃到饱快到期了，那天刚好听到录音档，发现马克跟玛丽你们都用很少的网络费率，不滑手机而是看书、 yep. 有的时候我就也没有看书，可是我就很爱看路人跟听路人在聊什么。 吴玛丽很爱放空， 在哪放空啊？ 就搭捷运的时候啊。 加上他眼睛又脱汤，所以不会被发现。 对，然后我就会看，像我今天就是进电梯，然后我就哒不负责想说，因为真的除了我之外，每个人都在看手机、嗯，我就想说到底大家都在用什么？其实都是通讯软体，就他开 Messenger 啊，他开 Line 啊、嗯，他开比如说 WeChat， 全部都在聊。然后我就想说，哇，整个电梯满的人都在跟别人讨论事情，然后这个传播出去，就世界上所有全台北人都在讨论事情吗？嗯，到底在讨论什么？ 我今天在公车上看到的是两个年轻人，其中一个就是肉感丰腴、漂漂亮亮的女生，然后她一直在看的是、嗯、都是食物做菜的，嗯，对啊。就是好吃的东西，就是国外那种，就是把那个东西切碎啊，放在油锅啊，然后最后弄出来，哇，好漂亮啊！然后一直看，一直看。 你没有推他，然后给他看那个汉克自肥食堂。 对，他说不定也有追踪，说不定。 我想应该是有的吧。 对，然后他在看 Instagram， 然后前面那个男生也是年轻的男生，也是在看 Instagram， 所以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在想说， 哇，全部人都在看 Instagram。 对，是不是年轻人都在用，就都在看 Instagram？ Yeah. 可是不是年轻人，就我觉得很多上班族也在看啊。 对啊，我觉得就是现在的新流行是看 Instagram， 就是比较不会再滑 Facebook。 嗯，是吗？嗯，那我要跟一下流行。 对， 他说那一集节目完全点醒了他，他不要再被科技给奴役了。他决定到期之后就要使用最低费率，多看看书或是路上的路人。 嗯，吴玛丽真的很容易或是很喜欢。如果他的身高再高一点的话，我想他会把所有人的通讯软体在打什么字都朗读出来。他只是 我到了你呢。 你说在捷运上念路人的， 他在捷运上 地方， 不是捷运， 他只要站着，他就会去，他就是真的死盯着坐着人，他们在打什么字。 很少人发现，因为他们就是在专心看他们手上的东西，或者是站着的时候，有时候大家喜欢看靠那个靠门的，嗯，所以那个会贴得很紧。你那看就是我也不是故意要看的啊，就是。 然后有些人 看我会发现， 有些人在使用 的 时候 会被发，嗯、 啊，在使用的时候， 你在用的时候，我们这样集体这样站着、欸， 我是一个会左顾右盼的， 你是一个背后的眼会， 不是嗯，我是会左顾右盼的人，因为我会怕人家在看我在干嘛。 Oh. 所以我就觉得，你干嘛、啊？ 而且很多人的那个字体会用比较大， 对，其实很多人字蛮大的， 所以他就会就看得一览无遗。 你好可怕、啊！ 然后还会在就是脑补故事。 那你有看到有人用防窥的那个贴纸，但你硬要看他要干嘛吗？ 防窥偶尔有，可是普遍用防窥还是很少。 对，因为防窥你一开始你想要防窥，可是后来你贴完以后你 防到自己， 对，你会受不了，就觉得为什么我要把我的荧幕搞这么暗啊？嗯。 然后或是以前小时候觉得说我搭捷运干嘛，我就是要听音乐，嗯，但是 现在开始我还是比较想听环境的声音，然后就觉得天哪，想听环境的声音，这有够初老的症状， 会吗？ 这真的是到个年纪你才会开始想要听环境的声音，哎，就 是 听是、 哦、 听聊，就算是聊天很吵的声音、嗯、或者是动来动去，有时候会有那个包包、啊、 火车的声音 什么声音的。 我还年轻，我不懂。 你依旧很屁，我最欣赏你这样，屁到翻。好， 接下来我看一下啊，莎莎说希望新的一年买的股票都能够赚钱，哇、哦，工作也都能够顺利，快点交到男朋友吧。 Carrie、嗯、K A R R I E 是 Carrie 吗 ？Carrie right， 想他工作顺利，跟同事都能够相处愉快，互相协助。 Kana。考早稻田大学了， 哇， 希望能够如愿考上。 韩吉，他说好开心，我接到面试通知了，我要去 Apple 的亚洲总公司面试。哇，真开心。 崔弟宝宝，帮他嗨一下这颓废的寒假，希望下学期能够顺利的加入好社团。 终于到了你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哈利路亚了， 哈利路亚！ 我真的是不知道唱什么哎、欸， 而且以前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唱，没有他唱这一趴，对 不 对？是我去当兵，是 Orange 去当兵之后， 我不知道怎么开始逼他，就是你都一定要唱， 为什么要逼我啊 ？Orange 去当兵， 因为我觉得真是蛮有趣的啊，蛮好笑的啊，就有点可爱，而且你又那么喜欢唱歌，哦、其实你也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爱唱歌。 对，以前你三不五十就要唱歌，嗯、不是三不五十，你几乎每一首歌都要跟着唱。 你知道你不在的时候啊。嗯，就是你有时候请假或干嘛，都是比如说夜光奶奶或是阿春他们在的时候，嗯、我们唱翻了。 我觉得还好啊， 有啦还是有，嗯，只是没有像以前那么常唱。 以前你只要听到我们放什么歌、听什么歌，你就要跟着一起唱一 下。因为以前年轻体力很够，那时候还不会想睡觉，现在是一来到电台就哦困干没死、哦。 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时候，18岁的你是有一个歌手梦的， 对， 你是想要发片当歌手的。 我一直到现在都是， 他现在还是有。 我现在我那不是梦，那个本来就是原本一开始的目标，只是走偏了。 现在变成甜点师傅。 对啊，就一直在偏到现在变甜点师傅。 打个蛋，再搅一搅，挤上鲜奶油。 那是什么东西？ 这是阿基师吗？ 这也不像。 我刚刚其实心里在想是火锅爽，然后能不能即兴的唱出一个蛋糕爽，但是我唱不出来， 搞得自己很尴尬，我也看不懂。 对，因为我没有任何 melody 在我脑海，我觉得好可怕。 你知道，在我谈新的就是经纪的 合约， 也不是谈合约，就是有带我新的人。嗯、然后他我们要先聊我们的那个 互相认识， 对，就是规划是什么。我第一个丢出去还是。我要先发唱片， 你就跟他说你要发唱片， 是哦，一直到现在都还是。 是啊，我觉得。 可是你知道现在这个时候你要发唱片，其实你就是你集资也可以发唱片啊。 我知道啊，但我不要啊。 你就是要有唱片公司找到你， 是我们去找他们，然后我就给他一个任务，就是你要，就是我有这个计划，这个会摆在我的，比如说拍戏啊，或者出书啊，或者做什么的前面。嗯、 可是你有很多 demo 了吗？ 没有啊，从现在开始。就是往这个方向， 你要认真。 我记得有一阵子你还会来电台录一下你的 demo， 对啊，你还会弹一个什么东西的啊？ 那个都是因为刚好有机会要给人家听或是干嘛的啊。可是现在就是都在忙别的事情，都不务正业，所以这件事情就被搁着很久。但到了现在有一个新的机会，那就是逼他去帮我做这件事情啊。嗯，就是一个新的机会，但我一直都没有忘记我要做这件事情。 嗯、那你第一张是要发两首歌吗？还是 我想先从儿歌开始？ 强强出神唱儿歌， 各位小朋友。 好，那你准备好唱最后一次哈利路亚了吗？ 我要唱什么？ 你就唱十几啊？ 十二又三个月， 十二年又四个月的心得。 哇！ 你就想要看你脑海的跑马灯跑过哪些事情？ 这不是人死之前会发生的事情吗？ 的确是周末的青春点在死之前啦。 对啊，好恐怖哦。 对啊， 就12年又4个月的周日，然后你的点点滴滴12年耶，不是一个很短的数字耶。12年 你从一个会穿花衬衫白裤子的人， 你好烦啊。 你从18岁， 而且你知道花衬衫还是借来的。 18岁， 我原本想说我们应该要去那一间再拍一张我们当初那个照片。 哦，对，嗯、我要戴毛毛。 那一间， 那一间， 那一张是哦，那一间， 对 啊，那时候拍的、嗯、啊。你刚刚说什么？ 对啊，你想想看，从18岁进来，那时候还刚进大学生，然后大学没有念完休学，当兵、 欸、对耶， 对 當，我都忘记我休学这一趴了。 当兵当一下，哎、欸，不当了，然后回来、嗯，然后又做些什么事情？ 开始拍戏， 拍戏。 拍戏拍广告，那时候 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在拍戏、啊， 而且不是那时候麦当劳刚出的时候，那是一个很指标，因为那时候麦当劳蛮大的， 对， 所以那一阵大家在狂讲什么黄绿红， 那也是大学的时候， 对啊，嗯， 对啊，然后拍戏拍广告，然后到后来的， 对啊，没有开始算塔罗了， 塔罗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就是你莫名其妙买了一副塔罗牌，我就被逼着开始 算，开始算了塔罗，又开始做蛋糕，然后到现在 做菜做蛋糕 ，yes。 我超级多才多艺的。 嗯， 怎么会这样？ Awesome, 又帅又才华。 还好啦，我觉得离开飞碟或这个节目， 你就可以全心全意的往你的唱片事业冲。 可是是电台的一点点损失喽， 是很大，是很大。 好，我想想看我要唱什么。这种心情，我不知道该 五味杂陈，还是只有一味。 没有欸，其实也没有。你知道主管人在跟我讲这件事情，就在跟我讲这一切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我真的一点反应都没有欸。 就是 他很担心我会怎么样。 嗯，你会怎么样？勇稳的。 没有，他会担心我，他会担心我不开心，或是 觉得很失落， 很失落，或是很生气，或干嘛的。嗯，但说真的，我好像就都还好。 嗯，是有点预期他应该就是要来了， 因为每次主管约谈，可能就是会有些事情 something happen。 因为他还说等你吃完饭我再跟你讲，说不用吧，想也知道你要讲什么。我后来就是吃完饭之后，我稍微沉淀了一下心情。嗯，其实心情也没怎样，就是稍微想了一下，说哎，为什么我会没有那么没有失落感？我觉得一切理所当然。是因为我后来才发现，我才意识到说，其实因为我跟大家感情太深了，嗯，就算没有这个节目，就算不来公司或是不怎么样，我们平常就是相处还是一模一样，嗯，还是会约出去吃饭、看电影、打球。 因为我觉得节目的失落感可能要到你就是开始真的是 礼拜天不会，下个礼拜天不用再来上节目的时候， 我已经没有了，因为我们自从改预录之后， 预录才两次啊， 我已经习惯了。不是礼拜天我已经还给我自己了，就已经调整成那样心态，所以 你明明就是寂寞在家开直播。 没有，那时候我是想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你们好像真的觉得是有落差感，有失落感。嗯，没想到才跟大家解释完有失落感，然后我们之后的节目会怎么样怎么样 ？Sorry， 这节目没有了。 我们也没有开成青春辩论会。 对啊，好 sad 哦。我们也可以开直播辩论会啦，就是我们还是会一直出现在彼此的周遭，周遭。对啊，所以对我来说失落感也没那么强。 好， 而且我相信以你的活跃程度以及以你擅长开直播的程度，就是， 你们会一天到晚被我烦， 就其实会蛮常看到你的。 对啊， 只是不是在电台这个平台， 而且我还是会常来电台，如果你们都还在的话， 如果你不嫌内湖很远的话。 你家真的是蛮远。 你们不要这样， 真的是蛮远。 其实我家到底这也不是重点，我们要先把这首歌唱 完。那你到底想好唱了什么？ 没有啊，都是在跟你们瞎哈啦。好了，就好， 居然给我弯成这样，然后在想。 点点点，十二年有四个月，到今天二月不知道几号，他最后一集啦。什么预告都没有，杀了你措手不及，就是今天最后一集，你以后只能听录音档。 Yeah, right. 以后录音档还可以在网络上流通吗？ 对啊，就是在网络上面啊， 没有版权的问题。 版权问题我们就先不要说的这么明 白，你不要提醒那么多东西出现。 你不要说， 天 哪， 我真是一个太爱听一下音乐的，回来嘛。 就是大伙跟着 Miss Cole， 不管你来自哪里，从哪出发， 跟着 Miss Cole 葛仲山说走就走。 Everybody join in 大火气，骑着我的机车哪都去。如果你也照样 follow me， 没有什么目的，没有什么意义。Everybody join in 大火气，嘿、hey, 大火气，嘿、hey, 大火气，大火气，嘿、hey, 大火气。Everybody join in 大火气，嘿、hey, 大火气，嘿、hey, 大火气，嘿、hey。Yeah， 我到处的骑，不管哪里都去，就是继续的环岛。When I roll down the street， 可以听我已经也不断的在干扰，但不是故意催泪伺候吵醒邻居，我只想随心吃喝玩乐追求兴趣，找到快乐，不时光开车没有目的地，我想待这里，跟着朋友继续去。 Everybody follow me， Squaggles baby 加个紧，好来一起打火气，骑着我的机车哪都去。如果你也照样 follow me， 没有什么目的，没有什么意义。 Everybody join in 打火气，嘿、hey, 打火气，嘿、hey, 打火气。 嘻哈皇后 Miss Cole 葛仲山最新单曲大火气，收录在皇后区的皇后，给你一整张的好货。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爆竹一声，除旧岁， 开部新车迎好年。Toyota All New Altis 本月限时优惠500,000零利率，让你轻松入主。 还有全车系政府就换新补助，先领50,000不用等，再享高额零利率哦。 详细办法及限制，请上 Toyota 官网。 当业务得靠努力，常跟客户联系，更要靠亚太电信，打网内网外还有室内电话，通通吃到饱，让你业绩红不让。 什么？ 连手机上网也吃到饱？快办语音上网999通通吃到饱限时专案。 亚太电信，聚焦智慧生活。有关本专案内容，请在亚太电信官方网站查询。 大家好，我是孙盛希。 想要到更美的地方，放得下笑容的远方，谁说是来能变成谁的我来胡说。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才能紧紧拥抱你。 希望了你，把你留在过去，而我回到这里，回到最深的心，我还是想念你。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Shiny 姚逸琴。最后一天了，很开心我可以用一个礼拜的时间好好介绍我自己，还有我的个人首张专辑渐强 Getting Stronger。 希望你们会喜欢就是我专辑里面的歌，因为他们都是我就是这几年的心路历程，所以就希望你们可以听到我这张专辑中这两年的改变，也请你们多多支持我这张专辑 Getting Stronger， 让我们一起渐强吧。 梦着你和我都还在的时刻，想着有你陪的回忆清醒着，好想再次回到单纯的白色，有些事习惯，能不能给我一种魔法，让我们不要再长大？能不能给我一点倔强，让我不要再悲伤？能不能给我一些力量，让我们始终能坚强？

随堂考。 我们要飞碟随堂考了，请问你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吗？知道的话请编写简讯给我们，简讯请打 UFO 青春加上这首歌的歌名再加上你的名字一起传送到55123，就有机会得到阿尔法要送给你的22周年周边商品。那提醒你简讯一通要价10块钱哟。 你是在入夜前美丽的星空， 我后知后觉发现你又消失了，就让我留在虚拟空间中沉默。谁没相信过你说 这当作是幽默， 但我忘不了你给的笑容。 就在一转身之后， 就在下一秒钟， 让记忆冰封没说出口的承诺，当眼泪一点一滴雨落， 才明白 原来消失风中，发现这不是游戏，不是梦。看着你就像看电影在播送，看着你微笑，看着你呆呆萌萌。 下眼泪舍不得， 就让我承受，让我一个人远走。 谁没有痛过我懂， 我也知道你痛， 但我忘不了你给的笑容。 转身之后， 就在下一秒钟， 让记忆冰封没说出口的承诺，当眼泪一点一滴滴落， 才明白原来消失风中， 我才发现这不是游戏信号灯。 刚刚就是听到来自于阿庆跟陈曼青的《纯爱游戏》，我是 Orange， 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嗨，好，我们今天就是《青春点点》来到了周日《青春点点》的最后一集。 是的， 我们今天要在这边跟大家说一声再见，珍重，拜拜。 那我们还是先祝今天的生日寿星生日快乐。 你觉得他们听到这些会快乐吗？这一切 不是啊，他的生日我们还是要给他祝贺啊。 好， 2月19号星期天，马克玛丽好，我是奈米梦，我从千人点点周日的第一集就开始听节目。 哇哦， 你也陪了我们12年啊。 你在最后一集的时候我们祝你生日快乐诶。 这个好巧啊，巧合。 这些年来一直都持续的关注着你们，虽然我现在都听录音档，而且还累个了10个月，但习惯了你们的陪伴，让我一集都舍不得跳过。今年4月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要独自出国到菲律宾出差一个半月，虽然期待可是有点害怕，希望可以祝我一切顺利，谢谢。 陈浩说呢，希望马克可以用黑执事的方式祝他生日快乐。 黑执事是什么啊？ 有主持周三动漫夜的人，你不知道黑执事？ 我知道黑执事，但我没有，我脑中没有他的声音啊。 有点冷酷吧？ 少爷生日快乐！ 少爷生日 不是 这个好老 啊！ 少爷生日快乐！ 生气哦。 黑执事， 脱妆女生气啊！ 黑执事，我没有看过黑执事，所以我不知道他的 身。黑执事， 干嘛？我一定要知道、哦。 他是帅气的啦， 黑木桶我知道。 黑木耳你才应该知道吧？ 哦，黑木耳很熟啊。 就是很帅，而且很冷酷，然后爱虐待人。 那他 给你几个角色？ 那他要怎么说呢？他的声音是 一个专业的配音员，我已经跟你说这个人的个性是 帅冷酷， 帅冷酷，然后有。 爱虐待人， 喜欢虐待人 啊、哦！他是一个高傲的 S， 声音可能会让人家有点酥麻，就会想服从， 又要酥麻 会你会想服从他， 要服从他， 因为你要有魔力呀、啊， 又有魔力， 干嘛？哎，每一个都反驳， 我没有，我 他 我在消化， 他在消化、 啊，我在消化， 因为我们听说你的配音资质非常的好，所以我们特别发你来，那希望你可以给我们一个满意的配音。 生日快乐！ 啊，让我们再试一个其他看看。 哇，欸，你真的是一个好有包容度的客户哦，你不觉得我乱录？ 我们再试一个其他看看。 陈浩生日快乐。 可以再给我一点，再直视一点吗？ 直视一点哦。陈浩生日快乐。 不是说声音变直线哦，我们还是声音要有一些柔软度跟感情在里面，因为我们是要祝福我们的， 要柔软、 我们要祝福厂商生日快乐，所以你可能要就是 柔软、哦、 对，柔软一点点， 柔软， 用 你刚刚那个太冲了， 用欧小柔 是直球， 柔软，然后又要你刚刚说什么？要 迷人， 又要 就好像你说什么他都会听你的话，你要他跪下他就会跪下， 你就是个 S。 陈浩生日快乐。 好，这么保留。 哎、欸，是真的会这样， 就是这个保留， 他们会真的 有点感觉，但是先 keep 这样子。 对他们说，再或者那你再自由发挥几个给我们这样子。 嗯哼，你讲完了？ 还没啊。他说希望玛丽能够唱台照梅版本的生日歌。 谁？ 台照梅是谁啊？ 谁？谁？ 我怎么会知道、啊？ 谁？ 台照梅是谁？还是台正宵？ 正宵跟照梅是完全不一样的，怎么打出来的？他的照是照式的照， 对。 梅 是 梅花 玫瑰的 玫瑰的梅。 大雷， 照梅是谁啊？ 谁 ？Google。然后呢，他说今天是张学友在台最后一场演唱会，祈祷上天能掉张票让他去看演唱会。 哦，你今天查好 台，你有去听张学友演唱会吗？ 你在问谁？ 你啊？ 没有啊，我没有那么 into 张学友。 台照梅的维基百科， 那你 into 谁？ 昵称小梅。 好像没有特 哲学系， 好像没有特别想。 1958年出生， 五八年， 他到底是干嘛的？ 台湾创作型歌手，曾经创作歌曲200多首。除了金韵奖时期的作品之外，他出版过一张二重唱专辑、10张个人专辑， 哇哦， 及2张合集。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像是苏芮的《心痛的感觉》，或者是金素梅的《最后的恋人》。 哇哦，是前辈来着， 就是民歌时期的人 嘛。了解。 那我还是， 但我们一样，我们资料库，我们脑海中没有他的声音、啊。 你是一个专业的艺人，你现在给你一个资讯， 我完全 就是民歌在这一趴节目呢。 你是一个专业的 Line Q 主持人， 想问就来 Line Q， 我就最后讲这句而已啊。而且我今天还讲座， 然后讲 成说想问问题就来 Line Q，想问就来 Line Q， 应该要简短有力才对。 你要用民歌时期的口吻跟声音，口吻口吻，祝他生日快乐。 好像疯女18年， 生日快乐。 很飘渺那种感觉。 Keep keep。 不要问生日快乐。 有吗？ 好好， 有 有有，很棒很棒。 Keep 吗？还是就这个了？ 没有，一次就 OK。你就是这么的， 谢谢， 完美。 给我钱， 广播女神， 给我钱。 我要给你钱啊、喔！你给我钱差不多吧，让你 Q 赚那么多。哭什么？哭什么？ 为何事而哭啊？ 就觉得悲从中来。那我们现在要干嘛？ 不知道、啊。 我们祝完生日快乐了。 好，生日快乐，祝完了。好，那一样、就是。 而且我们也不用再提醒大家来点播歌曲，或是来哈里路亚留言了。我们也不用请那个增设新的区域了。 我们也再也不用被主管骂嘞，也不用不是不用怕被主管骂。 嗯，还是可以提醒一下所有生日寿星，可以在 官网上面留言。 今天是大家的生日，就是青春点一点周日版的忌日。 好重哦，好重的发。 所以以后2月19号圈起来这样子。 对啊， 2月19伤感的日子， 要悼念青春点点点。 欸，那我们的啊，我们没有周末版，就可能周末版的青春点点，它就会有个2004-1017到2017-0219这样子、欸。 R.I.P. Rest in peace. Yes. Bye bye. 而且通常只写年份，不会写日期啊。 我们很精确、 哦、要这么精确。好、嗯，我们要来做一个这个，然后放在 我们也不用做，因为听众都更新的非常的快。 没有，我们就是把它做成大头贴，然后放在青春点点点的粉丝团啊。 也不用那么触眉头，有必要做到这个地吗？那我觉得有点太过了。 哎、欸，我觉得这样蛮好的纪念、啊， 有点吓到人哎、欸。 哎、欸，我觉得真的蛮不错。我觉得青春点点点的 Facebook 大头贴应该要换成这个。 不是 啊， 那我们去用 不是用墓碑，我不是在讲墓碑，我是说只是一个 logo。 哦，我以为是说墓碑， 没有， 就是有。就是很像，就是很像你打电动，你死了啊、，game over， 然后不是就有个坟墓出来吗？ 还是把我们三个人的照片通通换成黑白的，然后放在那边要急？ 不要不要，这个我不想要，这个 太 觸眉頭，我真的不想要。 又加最近酒可未愈， 好吧好吧，那 我真的担心 你。 那 我们 是咒我死吗？ 不是，我只提醒你看医生，你就不看，我也不知道。 我有看医生啊， 你是不是百日咳啊？ 百日咳是很老的人在得的、欸。 你说咳一百，你咳一百天，然后我就挂了。 百日，你在 对百日咳到底什么意思？咳一百天我就死了吗？ 那个时候是这样讲，但是百日咳就是你会一直咳，一直咳，然后咳到黏膜都出血，其实就是肺炎的意思。 嗯，哎、欸，我那天擤鼻涕的时候真的出血。 那你看了新的医生，新的医生说什么？ 我还没有看新的医生了。 那你刚刚跟我说你去看医生了？ 我说我这一次有看过医生嘛？ 你才看了一次，就是那么 一次， 一次 啊 一 次啊、 然后他又喝了我们给他的那个，他咳更厉害 啊。 我只要用药就会弄得更厉害， 因为那是糖浆，那有糖，它会。 可是他说不好喝 哎、 欸。 废话，那是药啊。 那个有一点，那个后味有点像川贝枇杷膏后味。 哦、嗯。你去检查一下你的喉咙，搞不好是一些你不知道的病。 好。 多的是。 好。 你不知道的是。 好。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干嘛？现在无法无天啦，没有人管，没有大人在家了。 接下来我们可以 你们会想念我吗？ 会啊， 可是我们还是会常见面啊。 我是说在电台啦，我知道我们私底下很常见面。 对啊，私底下你们为什么会常见面？ 他会常来电台啊， 或者是我会跟他们一起约去吃饭，或是做一些无微博的事情，然后 他 们都不会理我。 他跟我的朋友们现在都很要好，你不知道吗？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他们都直接越过我。 知道你忙，知道你累，心疼你啊，多睡一点。 他们都很会陪伴彼此，这样 真的哎、嗯， 对，因为他们很好揪啊，我很喜欢很好揪的咖。 好， 所以现在要干嘛？ 不知道啊，说主管坏话。 预备开始， 叫你听还停不下来呢。 然后主管这一集刚刚那一段他听超久，每个都慢慢的播，慢慢的播，想说你们到底有没有趁机讲什么？同时听出来很难。 好啦，没有，其实真的就是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是不是？我们就 其实这个时候应该要开放 calling 的，如果是现场的话。 对， 这样才可以跟大家一起回味，或是一起 跟大家说再见。 对啊，可是没办法，现在是预录就好孤单啊，又是我们三个人。现在他们在收音机前面，搞不好也根本没在听，也没发现这件事情，他们就长大了。 我觉得，可是如果有一个人发现，他可能会说什么这件事情，然后比如说马上去 PTT 讲啊，或者是他有在听的朋友要跟他讲啊，也许大家会吓到，因为毕竟是。他不是说什么今天三个人要一起请假一个月，是周末青春点没有了，还算是一点大事吧。 那我们今天 你看 APP 留言很多人啊。 难过哭， 名字说出来。 伟荣这个版面跳针。 请飞碟给阿二姐一个说法，一个解释，一个交代。 对对对， 嗯。好，那从2004年，然后那个时候一开始看到你们的时候，为什么觉得好像有做过这一集？我们是不是 有很类似啊？我们有，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突然回忆起第一次见到对方。 对，为什么啊？ 不知道、啊。 交友的过程当中都会偶尔会回想，或是情侣都会回想说，哼，那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看到我啊？ 不记得。 我第一次看到你， 我不记得， 就是比赛的时候 吧。比赛啊，比赛那时候记得。 我在台下痴望着你。 痴望、 嗯。我也在台下痴望着你。 怎么可能？ 在你讲笑话尴尬的那几秒，我笑破头。嗯嗯，可是进电台之后都不太记得了。你还记得我唯一惹毛过你一次是干嘛吗？ 有，可能是在别人面前把我帽子摘掉。 对，记仇啊！ 就这样， 嗯啊， 对啊，因为我本来就是。 而且是比较后期的事情，对不对？ 没有没有，因为我是越跟你们，就是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慢才可以让认识很久的人开始渐渐看到我半化妆，或是只擦隔离霜，然后最后就是素颜，但是戴帽子。但是 那你也隔太久，太慢热了。 就是、对我来说，这是需要一段很久很久的过程，我才能慢慢就是让我这一面被你们看到，然后被你们都已经那么难了，更何况那天是有一个不熟的人在，嗯、然后就因为不熟，都会因为所有。很多不是女生的可能会说什么、啊、素颜有差吗会怎么样吗、嗯嗯嗯、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我又很没安全感我就更会压帽子想说可是我就是不想要被看到他就一把这样拍我的帽檐然后说、嗯、又怎么就怎么样 为什么要外省 腔我忘记然后对啊你看我外省腔 对对对 山东人 那一瞬间我就是火都来了、 哦、那一瞬间我是看到我第一次看到吴玛丽变脸 就发大 真的是大变脸然后来宾傻眼来宾尴尬到 爆尤其你要想就是尤其戴帽子已经是超越你的素颜因为头发很乱、嗯、还已经帽子压那么久 他那时候是短头发、 就是、就是丑上加丑这样子、 嗯、来宾整个尴尬 你不用这样看着他因为你也做过很类似的事情我们一群人在万圣节 party 在排队等摩斯领餐的时候 那为什么我没有参加万圣节 party 你跟你朋友应该在其他的 party 吧我们扮小丸子，然后 我在拍戏，我在拍戏、 哦，你在拍戏。在公共场合摩斯汉堡里面排队等餐，他站在我后面，就突然掀我裙子。 哎、欸，这个很过分。 那个裙子是不是说撩一下、哦？ 你是小丸子吗？ 他是这样啪掀起来， 大掀特掀。 他是把他就是那个，如果我是穿长裙，他会倒盖在我头上那种掀法。我就想说他是失控了吗？他那天 不小心掀太大力， 不是因为我觉得。那是扮装嘛，扮装一定都是把 会有穿， 对，就是把 costume 穿在外面，把服装穿在外面，所以里面一定都是自己本来的衣服。 我本来 没有想到， 不是，我就是穿小丸子，我是穿裙子，就是一件百褶裙，百褶裙 就到，然后我想到 它 里面、就是、 就到膝盖，我里面穿裤子， 我掀起来以后看，啊，是内裤，是内裤，真的是内裤啊！怎么会这样？而且还是卡通的， 我正好穿卡通，我穿卡通， 哎呦， 我穿卡通的吗？ 卡通内裤。 我真的我很少卡通内裤哎， 阿尔卑斯山少女小莲 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是时间停住，因为我不敢相信我的朋友在摩斯掀我裙、欸 这个很值得生气。 你们就一个弄我上面，一个弄我下面，就各弄一次啊！ 听起来很情色，不要用这个字眼。 所以你刚才不这样看着他的脸干嘛？ 没有没有，我在。看着就是强强的同时，我心里就是在想这件事情， 所以我不是唯一白目人吗？ 不是，就是 我跟你讲， 我就是不知道你们在什么时候神经会突然断 线。 男生就是这样，男生就是这种白目， 就是很怪啊， 不怪啊，男生就是这样啊， 有东西就要掀一下、啊， 对啊。 那你怎么没有在路上狂掀？你看到小燕姐怎么不掀？ 有啊，掀啦， 小燕姐你也想， 小燕姐 有那些都想掀。 先请你弟改偷来，我无时无刻都在唱这首歌。 对啊， 太怪。 可是裙子有点过分了吧？哎，不过分啊，我也常掀吴玛丽的裙子啊。 不是你先是这样弄一下，弄一下，就像女生会搓鼻子这样搓。 我那次好像真的掀太高了。 我是感受到你的屁股全裸、欸，他掀多高，那个风都灌进来了，而且重点是 你是风儿。 哎、 而且重点他站我后面，可是因为那时候是电台很多人一起去搬装派对，然后点餐的可能在前面就只有几个，所以其他同事其实都站在后面哎。 但是大家都没有看到啊， 就是大你知道 大家都离很远，还是大家都 很社会化，还是大家都发现了，然后发现这绝对不能有反应。 不是他们不会，他们不是那种会意识到这不能有反应。 对，因为 你觉得 当场是当场就是那一瞬间。那个世界里面就只有我跟你两个人 、啊欸、好羡慕哦，我有点羡慕哎、欸。 那几秒钟整个世界就只有我和 你， 你 的眼中只有他，他的眼中也只有 你，我好像只有转头瞪你， 然后之后他就不跟我讲话。 对，因为我不 为什么 我 他不知道怎么样面对这一切， 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我因为我 太愤怒。 那你花了多久时间他才理你？ 我忘记了， 他没有特别要来道歉， 你没有道歉， 有啦， 他就说哦对不起这样之类的吧。 我就说 闯祸了， 我说你真的没摔哦，对不起， 这叫道歉吗？ 道歉啊， 这叫道歉吗？ 然后之后就说哎、欸、你生气了，哎、欸、你真的生气了，哎、欸、不要这样啦，对不起。 刚那个是很成功的失败道歉例子。 我嫌他帽子，我后来是真的非常郑重认真的跟他道歉的。 怎么认真？怎么 样郑重？我用简讯跟他道歉，因为他不理我啊。 他不会就说什么哈，你真的很在意哦，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啦。 我就说 不是这种调调。 我就说，哎、欸，我反正就是说我下次不会这样了，请你原谅我。 对他都会很认真承诺说，我下次绝对不会的。 我不应该做这么无聊的事情。 但是在吴玛丽，但是在吴玛丽生气的时候，其实不管你是认真的道歉还是， 他都不会理你啊。 对， 他就这么讨厌厌。 他就是你表明了道歉以后，然后他看到，他其实也不想看到你的道歉。 我知道你道歉啦，我知道你道歉，但是我怒火还没有平息。 所以我那时候 他要等他自己平息以后，他才会理你。 所以我也是传完就了事啦，反正你就是聊起、就是。 总比那个态度吧。啊、你真的没传。 如果当时我在现场，我会笑破头。 然后你在旁边笑的时候，我就会更愤怒。 对， 因为有很有笑，你就会更生气。 没有，那一瞬间，那个世界就是我们三个人，然后我们两个会笑得很开心。 不会啦，我会骂你。我说我会觉得你太过分。 欧马克，你太过分了啦！ 欧马克，你不可以在公共场合先要先回电台先，然后被主管他们全部看到你的内裤，好好开心哦。 好，反正这就是我惹怒玛丽很长啦，那个太多了，这只是其中一件事情。 冰山一角， 这是冰山一角而已。 我人生中好像只有惹怒他这么101次，还好。 是哦， 好像 是。 是 吗？ 很气的还有什么？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 好像没有真的很气的，就是觉得我很烦。 但帽子那个真的是印象深刻。 哦，那个真是吓傻我了。 因为那时候更气的是因为觉得说。 那这样你会生气吗？ 就是你不要一直夹我的 脚底在 夹。因为我觉得重点是你明明知道这是我的地雷，你还故意要挑战。 他不知道啊。他知道，他知道， 他知道我很在意，就是这些。 我没有很，我没有知道你非常在意，但我只知道你不想要把帽子拿下来。 那你还硬要？ 可比如说，我不想要把帽子拿下来，我头发很丑。但如果你硬掀我帽子，我也不会生气。嗯，但我没有想到他就是一掀下来， 哦，你真的头发很乱，跟脸很丑啊！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啊，对不起啊，谁知道你长那么丑？ 唉。好，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12年当中当然发生很多事情，然后像刚刚提到的这些都不是在节目上发生的事，是在节目下发生的事，但是这些节目下发生的事情都会影响到节目上， 会吗？ 所以大家会啊，就不讲话啊，就是不接话、啊、 因为那是我们节目，可是你想如果我们是在节目前吵架，我是那时候在吵架， 对啊对啊对啊，就会有一搭没一搭，那敏感的听众应该都听得出来， 气氛很怪， 气氛怪怪的。然后，如果你从以前一直听到现在，应该也是会经历过几次，也知道说，哦，有人生气咯，有人不开心咯，这样子。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今天晚上，也是星期天晚上的最后一集的青春点点点。 间谍放送。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小提琴首奖得主曾宇谦挑战塔蒂尼魔鬼的战音与恩斯特夏日的玫瑰等名曲，展现小提琴的绝妙技艺，演出跨越300多年历史轨迹的作品。曾宇谦首张专辑《梦幻乐章》。 想过每隔十年办一次同学会会是什么样子吗？从比车、比薪水、比另一半，到聊老公、聊小孩，聊完再从头来，到椅子一次比一次少了几把。 2017全民大剧团同学会感动巡回，27座金钟奖温馨巨献。 方方方、 夏静婷、 肖爱、 汤志伟、 王娟、 洪都拉斯、 杨丽英， 不能错过的经典好戏，台北、台中、新竹、台南、高雄两厅院售票。 万能的天神啊，请赐给我头发吧！ 遗传的事我帮不上忙， 那我该找谁？ 找魔法木屋，他们的科技假发能还你应有的发量。 假发会被看穿吧？ 放心，就像自己的头发，洗头游泳也没问题。魔法木屋，0800-067-167。 大家好，我们是 Titan。 聚集你要小心，飞天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哇，哩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哩。 好的，回到青春点点，我是 Orange。 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好，三个人在我们今天星期天晚上的最后一集的周日青春点点点。嗯，回到最初，你们当初一开始为什么会参加飞碟那个 DJ 选秀会呢？ 欸，这个问题你在我旁边，你不是听过十亿次了吗？ 对啊， 我不知道欸，那 你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面对你看着你的双眼已经讲过大概不下20次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知道你们表演什么，但是为什么会参加这一个 选秀会？这个我们明明就一起讲过。 对，而且第一期的节目就讲过。 你我怎么觉得没印象？ 对啊，没有印象啊。 有啦。 欸，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报名欸。 因为我报名的理由实在太无聊，所以可能你们没有记得。 什么？ 就他要真人，我就来报了，就这样。 你怎么看到的？ 别人跟我说的。 谁？ 忘了，我朋友。 而且那时候你高中生不是吗？ 就高中毕业啦。 刚考完试。 嗯，然后就没事闲闲的，他说：“哎，飞碟有在征 DJ， 你要不去试试看？”哦，好啊，就来了。 我好像也是，我到底怎么知道这个讯息？我忘了。 对，你看你们自己都不知道，你们还说你们讲过很多次。 我 忘了，我忘了 我 讯息来源是什么。可是我最终会报名，就是因为他那一年跟人力银行的网站合作啊。 一呀、啊， 不是104吗？ 一， 哎、欸， 我怎么记得是104？然后因为我本来就有履历， 好算了， 所以我觉得很方便，就是你不用什么，我还要绞尽脑汁，就是要写一份很特别的履历，因为他们统一收那个人力银行的履历、 嗯，是吗？ 太简单了。而且他就是不用通任何系统，就是上那个人力银行网站，你按送出就是送出，不用再拐弯抹角，邮购直接 这样就报好名了。 对，然后要报好了。 哦、就是，那我大概也是这样报的吧。 就这样，邮购随便 但是没有抱持着任何要当 DJ 或是要当主持人，或是对广播有任何一种热情。 那你到底报名干嘛？ 好玩，就是考完试无聊啊，就是无聊。 那你那一年有报名很多东西吗？ 没有哦，歌唱比赛有。 新竹杯 没有啊，台北的那时候还有，那时候有一家很大的 KTV VIP 啊，不对，就是钱柜，嗯，钱柜之星，嗯，我有报名啊。 那结果呢？ 比到一半我就弃权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比总决赛要签合约啊，我不要。 哦，干嘛？你要睡？哎、欸，你是要睡觉是不是？ 没有啊， 你怎么看起来很困啊？ 那你当初怎么进电台的？ 我是听飞碟听到的。 你自己来报名。 对啊， 在进电台之前，我从小到大我没有听过一次广播， 夸张哦， 惊人， 嗯，这才是我觉得最惊人的地方，嗯，就是在做广播之前，其实我真的对广播不懂不知道，嗯，以前在新竹就只有什么环宇电台还是什么的，嗯，就偶尔会听到，但是你也不会特别的想说。 要听个节目、 哦，要听个节目，或是我很熟悉这个主持人，或是什么没有，完全没概念，也不知道录音室是什么。嗯，我只知道录音室就是歌手发配的摇篮啊。对啊，很惊人吧？这样还可以当 DJ。嗯， 所以那个时候，主管人告诉你们说啊，那你们以后星期天就有一个节目了。那你们，所以你也一定没有听过之前那个节目是什么嘛？就是青春点点的前身。 我根本就没听过飞碟电台。 你也不知道飞碟电台？ 不知道啊。 我听过啊， 新竹小孩子不会知道 冠军校花。可是 我知道这个，后来我进电台之后， 可是因为我没有意识到我是接了冠军校花。 你没有意识到你把人家干掉了， 中间这个落差很久之后才连接起来的。 你害人家失业了？ 也不是吧，因为那时候你被选进来的时候，他们还没有确定说这个节目要收啊。 是，没错 哦，也是后来有变动。所以总之，我就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一脚踏入了飞碟电台。还穿着花衬衫跟白裤子。 所以那时候应该 Orange 看我们两个很没有，因为想说我们俩，因为我们俩离广播太远了，就一个可能根本没有听过广播，然后就是一个 你不远啊， 我知道广播，可是 你是传播系的、啊， 那时候才大二而已，然后你也学的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然后我还记得就是因为我们俩都很我们就是听的音乐也很少，也是 少到爆， 对，今天才开始听，然后我记得永远记得有一次，就我们三人在录音间，然后好像雨欣进来。然后我们不知道在聊什么，然后我们俩说，哦，在这之前我们什么什么全都没有听过，我们都没有在听那些的，然后你就给雨欣一个眼神，就是你看，然后 你记得， 因为那个眼神太羞辱人了，所以我就印象深刻，就是你现在知道这两个人怎么样了吧？然后可能雨欣回来，他们就是用无言的眼神在交汇，然后我就这样， 多的是你不知道的 事。你有印象吗？ 完全没有印象啊。 他应该没有那个意思吧？ 有啊，那眼神很明显，好不好？他是一个他又不太会隐藏自己。 你是不是一直觉得我的眼神非常羞辱人？ 很长啊， 一直到现在都是。 你自己没有意识到吗？ 我没有被他羞辱过，所以我不晓得。 不是因为 啊，你看，是因为你的内心你一直觉得我在羞辱，但其实我没有。 其实大部分人都很容易觉得被你羞辱，是因为你对面这个是千年难得一见的自信奇才，所以他永远不会被你羞辱到。 那个眼神， 他就觉得都很平常吧，都很一般啊。 我没有什么好让你羞辱的地方。 那他对什么事情都看得很开，他就觉得我就是这样啊，不然。 不，我真的没有觉得他有任何可以值得他羞辱我的地方啊。比如说马九瑞列来听听， 不是那个感觉很微妙，就是他比如说假设就是在进电台之前，因为都听很少这件事情好了，他可能觉得说我就是没有接触嘛，我就是听很少啊，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可是可能我就 你说强强， 对，他就是这样个性的人，那可能我就会觉得说，哈，那我现在进来之后你才发现，就是好，大家认为广播电台就是你要涉略非常非常广，你要听很多，但是我竟然就是却这么菜，然后我又看到前辈这样的眼神。 到底是哪一种眼神？你被模仿一 下，你模仿、 就是、 对，模仿达人，模仿达人、 眼睛往下飘，然后瘪个嘴，耸个肩。 比如说，你当强强说：“那这之前我这什么都没听过，这样子。” 那这之前我真的什么都没听过啊！ 哦，我看过，可是我看过是因为他 在那个很难讲， 就是往上看，然后 往上看是雨欣站着，是因为那个场景我记得很清楚。 没有，他是会把眼神飘， 他坐在空位的那边， 马哥会把眼神Orange 会把眼神飘掉， 就是、要似笑非笑掉。 OK， 就是 OK， 但是没有说出来的潜台就是你看， 你看， 你看 吧， 你看， 我好像还好，没有看过他对我这个 程度是完全打不倒你，他只是能攻击大概史莱姆的程度而已。 史莱姆是谁？ 因为最近看《勇者义彦》就很投入那些攻击的那个能力。 对，他那个只能攻击史莱姆。我是史莱姆王，不一样。 你已经是 boss 等级了。 boss 等级的。好。 但是就是这一次那个飞碟电台周末的变动，然后吴玛丽知道的时候有讲了 三个字。 不是他吴玛丽有沉思一段时间或是放空一段时间，然后我就有觉得说怎么了，因为其实我们在电台，我们知道可能电台经营方面，然后可能一直会有耳闻或者说传说 会有变动， 然后真正来的时候照理来说应该已经准备好了，可是为什么还会有一种失落感。我就说吴玛丽为什么这样，然后吴玛丽呢他给了一个答案，说他觉得很可惜，或是飞碟一个，他觉得飞碟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对，那你觉得特别在哪里？然后觉得这个特别，这个独特性消失，又是为什么消失？ 因为飞碟电台好，可能一开始就是会很直觉。以前小时候，我对于飞碟电台印象最大的差异，就是在于有很多很多的名人主持，那真的是在我们之后开始比较变的。我们等于是从飞碟出来的，可是名人你就觉得打开就是他那些节目都很活，因为是名人，他们已经有他们自己的风格跟他们的味道，所以就是每一个节目就是 都是一朵很特别的花，嗯，它不是一个很相似的一个形式下来，只是不同的声音，嗯，不同的 key 跟不同的语速那样的差别而已。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电台很火，就各式各样，很像一个生态园区里面，你看什么草都有，什么藻类都有，哦，然后就是现在比如说周末开始有这样的变动，就可能很多的小水草啊小花啊什么都不见啦，你就觉得说，嗯嗯嗯，这跟我以前印象中的飞碟生态池好像不太一样了。 冰河期，冰河期， 嗯，好，但这飞碟其实才刚过完20岁的生日嘛，从96年，然后10月16号，我们去年还也因此而上了一些节目，然后宣传了一下说，哦，我们20岁喽，这样 买做 T 恤， 对啊，然后其实因为星期天的青春点点，我们从04年一直到现在，可是其实04年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有过？一小段的时间，飞碟电台曾经也经历过这种节目的大洗牌跟大变动， 是 有一次大洗牌吧？ 有一次大洗牌，嗯， 对啊，就那一次的大洗牌以后，也是原本譬如说半夜以后12点以后节目全部都没了， 对，嗯， 对，然后以前的半夜那个时候有 Ruby 的夜夜如春， 是， 嗯，对，然后 Ruby 掉到下午去，嗯，对，啊，那也是一个超级大洗牌啊。 可是那个有的是。 然后你看在那个洗牌过后，然后平日版的青春点点在2年3年后还是1-2年后，嗯，才 浮出来， 才诞生出来，嗯， 但那时候有的时候是顺序兑换啊，嗯，可能只是你8点听到2点去，什么到哪里呢，也许有一些不见了，嗯，可是因为周末6日的大改变，它还是一个我觉得是蛮大块的，尤其是很多的只有在周末才听得到，比如说每一次转到我都觉得很好听的优福 VIP， 嗯，这个也只有周末才有，嗯，或是比如说 K 哥凯文跟千佩妹妹啊，在这边分享他的喜讯，嗯，他的婚姻心情等等之类的，或是这几年才有的啦。可是我知道很多人爱看电影的，可能就会听飞碟的电影世界，嗯，就是他各式各样，就是像罗宾的那个手一样，啪就很多，嗯 嗯，好，所以。强强我觉得之后这个变动对你来说会有什么影响吗？ 就少了主持费而已吧，亲爱 的，就是少了一点收入咯。 对啊，但虽然也是蛮微薄的，所以影响不大，嗯，可能就少了 DJ 这个身份而已啊， 嗯， 嗯， 嗯，少了主持人这个身份，再也不能跟人家屁说，哎，有空你来上我节目，没有办法，嗯，对啊，如果就是好像也除此之外，就见大家见，我是真的到电台来之后才真的有自己的好朋友，就是你们这一群啊，就是电台这一群自己私人的好朋友，嗯，私人的好朋友，对自己的生活圈。 所以以前的国高中同学， 你不要再问了，他不知道他念几班，国高中都不记得念几班。 然后我有， 然后大学时期又因为在拍广告跟拍戏，所以跟戏上又没有这么紧密， 哦，对。我一直跟 好的有时候几个这样子， 我跟同学基本上都不熟。 然后经纪公司的曾经经纪公司的那一群好像 各奔东西了，嗯嗯，东奔离西，所以一直都没有建立自己的生活圈。直到进了电台的往后几年，因为一开始我们也不熟，一开始我在大学，嗯， 一开始也没有， 对，一开始也没有，因为大学又很忙，因为二文系要考试又很难， 嗯，应该是进军营又出军营之后慢慢开始 出军营， 就当完兵之后啊， 哦哦哦，对对对对对，才慢慢开啊，没有啊，其实当兵之前就跟大家变熟了，嗯，对啊，然后到了这几年就是越来越熟人，越来越熟越来越熟，所以才会我觉得就算没有来这边做节目感情也不太会变，嗯，不太会变，因为本来就不常见面，但是想的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想到，欸，还可以找谁，可以找比如说找夜光奶奶，比如说找玛丽啊，找玉米啊，干嘛的。我平常没事的时候我也是传简讯去烦这几个人， 然后听着就说那我们去哪里找你，我都还没有算塔罗， 以后要算塔罗怎么办， 顶好明天成二， 你要去租一间是不是， 没有你自己去找人算 啊，一件是100块， 对啊，只我觉得啦，比起我们三个人的心情，我觉得听众可能就是我们从小，他们小时候一直听我们节目听到大，然后现在这个节目不见了， 嗯， 收了，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心情更 复杂， 因为我们其实就对我们来说是工作，也是就是一直出现的，每天都会出现一个场合，但对他们来说，可能礼拜天的节目就是一个礼拜一次， 嗯， 我一个礼拜只期待这一次， 嗯， 所以就突然你要告诉我。我要从这个节目毕业了，就像当时《康熙来了》不见的时候，大家也是哀声遍野啊。 嗯， 对，就是那种感觉，是观众会比较，听众会比较， 就只是 诧异。 只是如果这是你的 routine， 你只是被拔掉一个，你好像有点习以为常的东西，会有点不适应期这样。但是其实过一两个礼拜之后， 就会 慢慢就 释怀了。 对， 好，所以听众朋友们会觉得新一天的青春点点。 而且你知道下个礼拜这个时候你会听到什么吗？ 啊，对，我们要预告一下，对不对？其实还会是青春点点点， 只是会 是 马 克 信箱， 然后是重播版的。 嗯， 重播马克信箱干嘛？ 就是重播青春点点马克信箱。 嗯， 人家写信来都已经写过啦。 对啊， 这不就是已经？ 对啊， 哎呦， 所以之后星期天的。 因为青春点点品质最稳定的输出级数就是马克信箱，所以我推荐马克信箱这样。 哦， 你说不然平常太容易因为 call in 的起起伏伏。 对，然后你临时问我，我们也已经很久没有做笔记了，就是你要我突然伸出哪几天，就是太突然了，所以我就是直觉就说，嗯，那马克信箱好了，这样。 嗯，最安全最保险。 嗯， 好，所以在下个礼拜天的10点呢，打开飞碟电台，在台北 FM 92.1，或是你用飞碟联播网收听的话。哇，你会听到的是上个礼拜的马克信箱 到12点， 对，两个小时。那所以就是强强的塔罗世界不见了，没有办法跟没有办法听强神唱哈雷路亚。 嗯， 但是 对， 然后也没有点歌区 哦，也对，没有哈雷路亚，没有点歌区，但是可以听到， 你可以多听一个小时的 Naomi。 对，青春点点点的听众的来信这样子，所以在这边也可以呼吁一下大家，如果你想要写信给我们的话，欢迎可以来信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2段102号25楼，青春点点点收。 啊，我想到一个最大的改变了，就是我再也没有办法把包裹寄来电台，叫人家帮我收了。我才从淘宝订了一个东西要寄来电台嘞，没想到我今天就不见了。 什么叫不？哦，没有啊，你还是可以来收啊。 以后我就要用。听众的身份，就是我要拿身份证给 他。你要自备证件来领取。 对啊，怎么会这样？ 嗯， 不会啊，你还是可以来收啊，还是可以的吧？ 我还是进得来的。 对啊，你还是有你的。 但是也不是说就没有机会完全听不到强强，因为以后平日如果比如说有需要代班什么的，强强还是会来帮我们代班。 我未必会同意哦。 我已经知道你要回答这一句了，我就是先说出来给听众听一听，就是让听众不要就是那么的觉得太失落，好像一副真的完全听不到你那种感觉。 哎，我们下次，如果我们三个下次会再正式一起合作，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就是当我们的直播平台建立起来的时候吧。 喂，我有这件事哦。阿姆都瞒着我。 没有，都瞒着你啊。 现在建立了什么？没有啊。 我们现在就是零啊，我们现在零，我们现在告诉你。 哦，原来如此。我真抱歉啊，发了一个小脾气啊。 好啦，所以青春点点虽然星期天的结束了，但是大家还是可以多多利用青春点点的官网 www.青春点点点.tw， 在上面呢你可以直接连接到录音档，所以你可以自由的去回味在这12年过程当中你想要听哪一年份的哪一个时期的，想要听青涩时期的，想要听老屁股时期的。 我突然想到，我们 转了258万的时期的， 我们有这么多录音档，如果每天听一次，他要听12年才听得完。 很多人一天不止听一集啊。 我的意思是说，假设他要把它当成一个带状节目，每天听一集的话， 对， 他要再活12年又4个月，他才听得完。 嗯， 有些对我最想要做的事情，在青春点点点就是那个官方网站，未来是想要做成一个。 每天播放一集哦， 就不是大家可以随选自己排自己的节目表，就是我一天我要我比如说我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6点， 然后这几个小时当中我可以自己排八到六，我要听2008年10月2号， 嗯， 然后八到十我要听2008年10月6号，然后十到十二我要听几年的几月几号，然后这样就是你自己可以编排，就是我想要 听的节目单。 好烦哦，一整天都要听到大家的声音。 对对对对，就可以听一整天，然后你可以自己随选播放的那种感觉，或是乱数就 shuffle 给你播放，就是一整天的，然后时空跳来跳去那种，我觉得应该蛮有趣的。 嗯哼。 好啦，所以就大家 www.青春点点.tw 的网站上面见咯。 健歌金曲， 这是一粒种子的心声，只有我和你，我们两人黏在一起，没人可以拨开，一起相依偎，落入土里。情人节最缠绵情歌，500 China Blue 种子。 我想要飞去哪里，也无法飞去哪里，我是一粒小小种子，风吹我流浪万里，我经过苦甘日子，我渡过海波浪水，犹原是有咱会来生又发起，注定是一生的找找，只有我家你咱两人念做伙，无人把的开做伙来小我的 大业大学教学卓越， 大业大学国际双联学位， 大业大学繁星推荐及个人申请，热门学系跨领域学习，产学合作提升竞争力，为梦想画下美丽的蓝图。 洽询专线04-8511-222。 大业大学欢迎您的加入。 承诺没有办法兑现，然而爱你却找不到停损点。 我们不要再见面。想你的耳边这样的感觉。 田雅获全新专辑 It's You and Elvis 全省签唱会2月26花莲远东百货，更多活动详情请洽粉丝专页风华唱片 Forward Music。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很秀， 最青春的话题， 最新鲜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start 哦。 凌晨的12点钟啦，这也是周日的青春点点的最后一次点歌特区了， 最后一个小时哎、欸， 对呀、啊，我是 Orange， 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我们倒数最后一个小时，我们就要 不要搞得跟跨年一样好不好？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Hebe 田馥甄的看淡 Pan Cam Pan， 他是萧郎，他说呢他要点这首歌，因为他终于把一把青看完了。其实呢台湾还是能拍出这么有质感的戏剧，感觉是近来少见的优质好戏。 好的，那接着下来呢我们要送上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庭慧。庭慧说今天20号生日，所以呢希望乔治玛丽可以祝我生日快乐哦。 生日快乐。 来自于阿库尔谢和弦，这首歌叫谢谢你爱我。 要不是你在我身旁，我不知道那些日子该怎么牵强，还好有你的陪伴，要不然我早就给你失了方向。要不是你给我力量，我不知道该怎么独自面对黑暗。我想我已经习惯静静地躺在你的怀中更勇敢。亲爱的，谢谢你爱我，虽然我像个小孩，脾气坏，固执，任性，叽歪，还有点变态。可是有你在，我就会乖乖，你就是我的个性，我的最爱。亲爱的，谢谢你爱我，虽然我真的很帅，很多人说我像金城武，真的不意外，因为有你在，我看到未来，你就是我将来要娶的老婆。要不是你给我力量，我不知道该怎么独自面对黑暗。我想我已经习惯静静地躺在你的怀中变勇敢。亲爱的，谢谢你爱我，虽然我像个小孩，脾气坏，固执，任性，叽歪，还有点变态。可是有你在，我就会乖乖，你就是我的个性，我的最爱。亲爱的，谢谢你爱我，虽然我真的很帅，很多人说我像金城武，真的不意外，因为有你在，我看到未来，你就是我将来要娶的老婆。谢太太，哎呀，谢太太，哎呀，谢太太，哎呀，哎呀。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阿库尔谢和弦的《谢谢你爱我》。最近呢，最红的几首歌，除了阿库尔这首歌之外，当然还有 Nick the Real 周汤豪。 哦，帅到分手， 安全感不高。 他是小雨，他想要点这首歌给他的闺蜜云云，祝他学测拿到一个漂亮的成绩，漂亮哦。 是美好的狗，风在吹着我，感觉超悲哀。你说要分手，直白的借口，因为怕被我甩。现在你只想要跟我拜拜，太突然了你。现在我只想要搬到他妈离隔壁，不用 再是谁错谁对，爱到了底你进我的罪，尽管我付出你当无所谓，爱情失败到分手的罪就当我来背，无人的生存幸存不能浪费，被拒受伤只要一个人狼狈， Now stop 干脆不要那么累，我配摔到分手 到分手的周汤豪。接着下来呢要为你送上这一首歌曲，这一首点播歌呢来自于艇仔想要顶 JJ 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为什么吴玛丽要一直瞄我呢？ 我想说你要准备念了吗？ 啊，是啊。 嗯， 可惜没如果说，艇仔说任何事都不应该想着如果。任何事都应该多想一些如果吧。你们有事吗？你们 假如把犯得起的错能错的都错过，应该还来得及去悔过。假如没把一切说破，那一场小风波让一笑带过，在感情面前讲什么自我，要得过结果才好过，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什么，该勇敢是软弱，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让我们难过，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执着，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挑拨，你会怎么做？那么多如果，可能如果我可惜没如果，下结

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 歌曲是来自于旺福的新歌，这首歌叫做阿娘哈西腰。 阿娘哈西腰。 阿娘哈西腰。我是 Orange。 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你现在收 听的是。你不要骚我痒。好痒、哦。 我想要用。 他用脚趾头在勾我的脚底板、欸。 不是，我想要用脚趾头把你的袜子脱掉。 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最后一集的周日青春点点点。现在为 你 送上。 你是托马克的啦，你是觉得我们俩不受控。 对啊。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歌曲鬼怪的 Stay with me。 제발 honey 내인연의끈이뭔지기다린네가맞는지가슴이먼저왜내려앉는지 내 마음속 깊은 곳에 네가 사는지 내 안에 숨겨왔던 진실 나의 두 눈을 감으면 자꾸만숨이막혀서아직은멀리에서너를지켜보고싶어내가또왜이러는지처음너를봤을때부터다르게운명의시간엔또더디게같이내가슴은널향했고내심장은다시또뛰었고꺼져버리던희미한불빛너로인해다시타오르는눈빛마치오래전부터널사랑한것같아뭔가헷갈리듯끌려온것같아 나의두눈을감으면떠오르는그눈동자자꾸가슴이시려서 看鬼怪吗？ 我目前看到了第13还是14。 你好棒哦！ 一共有几集啊？ 16， 所以快看完了。 我就是有最后一口，最后一口，最后一集。 你都是不想看完？ 对。 其实你有很多、很多片都这样。 我跟你有一样的病。 对啊， 我真的跟你有一样的病。 嗯。所以你不想要知道结局吗？ 不是，你就觉得哦，我知大概知道了。 然后就会懒得看完、哦、 反而是因为已经知道了、 嗯、所以也许我可能要挑战看的是悬疑剧，因为我不太会猜那种比如说凶手是谁或干嘛的、也许那个就可以治好我的毛病。 不会，你会因为忘记前面演什么干脆不看后面， 因为爱情偶像剧的确是很好猜啊，对不对？到十三十四就发展已经知道了， 对，你只是要知道，比如说他怎么把他抢回来，他怎么扭转成功，他怎么解决这件事情，但是最后一两集就是那样了。 嗯啊，小孩女我也没看完，超久 啊，是啊、哦， 最后五集没有看。 最后五集， 对啊，一集十五分钟。 所以小孩女也是属于最后五集，大概知道要干嘛了吗？ 不知道啊， 小孩哦，可怕的是我看完以后，哎、欸、哎、欸，他演什么啊？ 哎 哎哎，最后在演什么啊？ 哎 哎 哎， 好啦，现在要为你送上这首歌曲，也是偶像剧的主题曲，我们学了但是没有跳给大家看的脸。 Oh, no.

baby, oh tell me how you love stay strong all night, meet the midnight afraid, so hold me on my morning time, oh baby, oh maybe, most goes to show up tonight, could you get so on a feeling, no need to go with it one more chance. 歌曲来自于桑田佳佑，这首歌叫做明天好天气，就算星期天的青春点点在这边画下一个句点了，但是明天未来还是会一直来一直来，而且我们还是有一个录音档原地，如果你想念我们的话就回去 www.青春点点.tw、回忆一下我们吧。 是的， 点有失去的人生方向了， 好重，我太夸张了， 怎么可能， 精神依托不见了。 好，说到精神依托，我们曾经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就是塞爆了河岸留言的演唱会。 是的， 那一天用这首歌跟大家说再见，今天也用这首歌跟你说再见。我是欧然，我是马克， 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在这边跟大家说一声晚 安， 拜拜。 我没有跟大家一起讲，在这边跟大家说一声晚 安， 拜拜。 在璀璨，有多少庸人自扰，甩不开，转一个弯，没那么难，烦恼跟着体温散去，我说为什么要流泪不流汗， 知道吗？台湾约每47分钟就有一名女性罹患乳癌。现在你可以为自己的健康把关， 养生才是根本。百年汉方通乳饮，陪伴你一生的养生饮。立即上网搜寻仙桃牌通乳饮，或拨打0800-302020，想你爱你爱你。 承诺没有办法兑现，然而爱你却找不到停损点。 我们不要再见面，免得我又想你的耳边，这样的感觉。 田雅霍全新专辑《It's You and Elvis》全省签唱会，2月26花莲远东百货。更多活动详情，请洽粉丝专页。风华唱片 ，Forward Music。 UFO 声色。